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呢、這个 My Radio 同埋《要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咁呢一节咧就讲讲嗰个毒雾嘅情况啊，咁样，咁啊，北京毒雾就大家知道好犀利啦，咁样，咁但系都唔可以再叫佢做北京毒雾啦，因为其实嗰样嘢就唔系净系喺北京嘅咁样， 系， 咁其实就已经系波及咗多个， 吹到嚟广州、 华南地区啦， 多到系啦，咁就系相当之震撼嘅咁样，咁先睇咗北京嘅情况。先咧，咁早兩日咧就出咗 呢個廣州嚟 嘅。早兩日咧，呢個廣州嚟嘅 ，cut 翻翻嚟喂。 你要一個短片、那個、 出條片先啦，睇睇嗰個。之前咧有人咧就拍到條片咁樣，就發現咧呢一個咁樣咧嗰、那個毒霧湧至嗰個情況咁樣，咁係都幾世紀災難嘅咁樣。 原片咧係15分鐘嘅，而家濃縮到係12秒。 係啦，喺15分鐘之內咁樣咧就湧至，咁呢個係北京嘅畫面啦，咁樣應該係北京。 是这个北京建国门 是的，是的，那就北京啊、天津啊、各个地区啊都出现了那种情况、啊、这样，那就关于这个毒雾呢的资讯呢都挺多有趣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有趣，就是呢譬如早、 啊、 譬如琴日啦，不知琴日定前日啦，容祖儿呢又在这个这样的 Facebook 呢出了张照 戴口罩嘛， 就戴口罩这样的、嗯、那哇呢、這個咁樣嘅口罩擋出沒啊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俾成班嘅網友都留 comment 咧，都係留同一句嘅，就係話咧呢一個咁樣嘅擋沒有讓你知道什麼不能說嗎咁樣。咁咧就容祖儿有冇受到有冇被捕有冇受到迫害咧？暂时就唔知道啦咁样。咁但系咧嗰个毒雾嘅情况咧就并没有停止嘅咁样。譬如睇睇另一张画面啦咁样，就有人拍到咧呢、這个咁样嘅河蟹号咧，咁样咧就发现咧佢喺出车之后咧，只不过行一转咧咁样咧，跟住就见到画面咧无端端变咗香槟金咁嘅色啦咁样。咁样咧就好有条， 而家呢只新嘅颜色命名为雾霾金。 雾霾金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出咗嚟咧就有条片睇到嘅嗰个情况都几严重嘅咁样，咁啊行一圈翻嚟之后咧就变咗呢个咁样嘅雾霾金咁嘅色啦，咁跟住咧你会见到咧佢捽一捽咧，你睇下嗰个积几厚。嗰、那個積幾厚，係用手捽咧，一下都捽唔走嘅咁樣，即係捽完個底咧，即係好似咧係原本係白色嘅喎，出去嗰陣，跟住咧只話行一圈翻嚟咧，咁樣咧唔知行咗幾遠嘅路啦，咁樣係好似已經係積咗幾層喺度咁樣嘅啦，咁你可想而知咧係幾咁。幾咁即係究竟空氣入面究竟有幾多嘢喺度呢咁樣。 如果睇返今日北京嗰個空氣污染指數呢，即係當局嗰個實時 PM2.5 呢，北京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紫色㗎嘛，而紫色係最嚴重囉。 吓、啊、紫色呀、啊、 係去到紫色囉。 紫色係即係呢個係警報定係咩嚟㗎，唔關事㗎嘛，即係呢個係。 唔係即係佢係講緊你嗰、那個嗰、污染有幾咁嚴重，大部分都係紫色嘅、啊、深紅色就係300多、 啊、 紫色就係200多，而佢成個地圖大部分都係紫色同埋深紅色嘅。 係咁樣，咦你唔係出咗咩，你做乜撚嘢。 啊，廣州嘅咁樣，廣州又睇下，廣州又睇下，廣州嘅情況係點樣？廣州就呢、這個又係頭先阿 Christine 講嗰個咁樣嘅 好實時空氣質素啊！ 實時空氣質素啊，咁樣咁就呢、這個係官方公布嘅咯。 呢、這個係啊，係啊。 官方公布都話俾你聽係重度污染，咁其實根本佢話得係重度污染咧，就即係根本就係應該一去就會死咁樣嘅地步㗎啦，咁樣。咁究竟其實呢個毒霧死幾多人咧？咁樣我都唔知道。我覺得係會死。 唔係之前有一張相係有啲有一個婦人啦，應該中年婦人喺户外嗰度做瑜伽咧，係戴住氧氣罩㗎嘛。 係啊。是啊是啊，仲要旧式噶嘛，仲要系好似二战时期咁样样。咁系呢个，喂，你谂下嗰、那个头先，譬如好似嗰个河蟹号嗰张相咁样咧，佢嗰、那个佢嗰个啲车身上面咧，可以有咁多嘅。咁樣嘅，我都唔知嗰啲叫咩，嗰啲叫做 PM2.5 污染物， 嗰啲污染物啦，咁樣，即係啲污糟嘢咁樣啦。嗰個污糟嘢咧係如果以人嚟到計咧，即係以一件衫嚟到計咧，要抹一層係抹唔走嘅，即係抹完之後底仲有一層，即係你要係等於係喺個沙灘度碌地沙咁樣先可以碌到咁樣嘅痕跡翻嚟嘅，仲要個地，仲要係喺濕嗰啲沙灘喎，即係喺濕嗰個位碌兩碌，你先要碌到咁樣出嚟嘅喎。而佢只係行走喺空氣入面嘅喎，即係空氣嗰個狀況已經係等於係好似擁個頭落沙灘一樣咁樣嘅情況。咁呢個係點能夠存活嘅咧？人類咁樣，其實應該大規模撤走啦。即係我諗嚟緊，其實歐洲同埋英美國家，除咗要應付敘利亞嘅難民之外咧，都要準備應付 起個罩笠住自己 大批黃。哇，係咯，真係屌你老母，遲啲起個罩笠住成個中國咁啊！真係大劑。咁但係最嚴重嘅地方，最嚴重嘅情況就係呢樣嘢唔係淨係出現喺北京啦，係北京鄰近嘅城市就唔使講啦，天津其實基本上已經係一樣啦。最大劑係已經吹襲到，頭先出咗嗰個空氣污染嗰、那個實時嘅唔知乜撚嘢嘅咁樣嘅。嘅地圖啦，咁樣都見到，其實廣州已經係咁樣嘅情況。咁睇廣州個畫面就係頭先出咗，其實都見到。 望住呢個就係廣州塔咯。係 啦，咁呢個係能見度都唔知有幾多米喎，咁樣。 其實佢今個禮拜二咧，就啱啱先發出首個所謂霧霾黃色預警，即係冇就係、是、比較冇咁勁咯。 佢話黃色啫喎，佢話黃色啫喎，係嘛？ 係啊， 因為北京紅色係北京之前就發出咗歷史上未。出現過嘅紅色嘅警報啦，咁樣。咁而北京去到紅色警報係咩情況咧？咁樣，你知道北京係去到能見度50米嗰陣咧，佢都冇發出呢個咁樣嘅紅色警報喎。能見度50米之前都講過，能見度50米係你跑100米睇唔到終點咁樣嘅情況喎。你去到咁樣嘅情況，佢都唔出紅色警報喎。佢直至到幾時出紅色警報咧？就係能見度去到零啊， 睇唔到嘢， 係根本就睇唔到。是事實上根本睇唔到，佢先出紅色警報喎。去到執哇，真係睇唔到喎。你唔可以話俾人聽唔嚴重喎。咁你話俾人，唯有話俾人 睇唔到咯喎。而家 唯有話嚴重啦咁樣。咁而家廣州咧就係黃色警報。你諗下，其實佢話黃色警報，佢話係黃色警報，佢話係輕微。但係你睇翻嗰個北京嗰個標準，係要到能見到零嘅時候咧，佢先肯出紅色警報。咁所以咧，黃色警報咧，絕對唔能夠視之為咧係一個輕微嘅警報嚟嘅。呢個絕對係相信係會死嘅。咁同埋咧，嗰件事係可以蔓延到廣州。喂，你有理由相信係可以蔓延到香港嘅喎？係應該會蔓延到香港嘅喎，咁樣。 唔係咁，如果訪問翻呢個環保署嗰方面咧，佢哋就咁樣講嘅。呢個環保署助理署長莫偉全佢就話：無論喺邊度吹嚟嘅霧霾都好啦，我哋假定我哋嘅空氣質素咧係會轉壞，而咁樣轉壞嘅情況咧，亦都係持續性。只要有咁樣嘅預期咧，我哋會同天文台嘅同事咧全力。合力監測氣象嘅變化，亦都會同衛生署嘅同事咧緊密合作，睇下有咩咧可以從醫學衛生嘅健康角度出發。但佢就話咧，全港13個一般嘅監測站錄得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都係高於呢、這個即係可接受嘅水平嘅，即係可以接受嘅水平嚟嘅。 佢話而家 係佢琴日咁樣講。 首先你就唔信佢啦。第二就係佢根據佢個講法就係話咁都即係你你預咗有先啦咁樣，咁即係你預咗有你心理準備就好啲啦咁樣，咁你就預咗係會咁啦咁樣。好啦，預咗係會咁，咁好啦事實上即係政府唔會做啲咩啦。咁但係你又諗深一層就係、是、其實冇咩可以做，係又冇嘢可以做。讲到空气污染嗰个情况咁样，咁你点样可以驳咗？你唔通真系起个罩去挡住佢啊？而事实上系有，大陆我唔知琴日睇到有个咩城市起咗个廿几米嘅一个咁样嘅隔尘网咁样嘅嘢嘅，咁有冇用咧？当然系冇用啦！你系佢 PU 噶嘛，大佬，你隔到几多啊？ 清新机都救唔到你啊！ 你咁样即系你整个网咁样当系整埲墙咁样，咁系。你佢唔係 人嚟噶嘛？嗰啲 佢唔係墨西哥人啊嘛？你唔係你而家唔係美國邊境啊嘛，大佬？咁佢整嚟係做咩咧？咁樣其實即係喺無力嘅情況底下去 做啲嘢咧， 叫做啲嘢啦。咁 心理作用咯，個心好過啲咯，整咗之後。 其實都去到好絕望噶啦。 即係好似 Jason 咧，佢有時要翻鬼國度出差噶嘛，咁佢有個。佢有个挂颈嘅空气清新机嘅，嗰个空气清新机就声称你一尺范围内嘅空气咧，佢都可以清新到。 点可能、啊？ 唔系佢嗰个原理系佢会释放一啲负离子，咁嗰啲负离子就会塞住你个鼻哥窿，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吸唔到嗰啲咁嘅污糟嘢。佢就用个原理系咁样，但我觉得系无用。 唔卵系啊！ 心理作用咯，但系你个心会好过啲咯，冇噶，你个心好过啲嘛，纯粹即系好似你户外做瑜伽戴氧气罩咁样，个心里面会好过啲咯。 系，唔系呢个系已经系除咗影响到广州啦，其实韩国都影响到啦，隔住个海都影响到，首尔都影响到啦。咁呢个系全球性嘅灾难嚟啦。咁中国嘅存在本身系会对全球性造成灾难，呢个系讲咗好耐噶啦。咁而家只不过具体显现啦，而呢个必然系人为嘅灾祸嚟噶啦。咁所以冇咩所以嘅，就系即系嗰必然系人为嘅灾祸。咁有乜嘢可以处理咧？冇嘢可以处理嘅，即系除非系中国嘅所有嘅工厂啊。其实你唔知源自乜嘢，因为北京方面咧就系话咧发现咗啦，就系因为煮食嘅问题。就是因为重镬气，就是因为煮食嘅问题。喂，咁你谂下嗰、那个哇镬气真系重捻到咧。全都是广州的那个镬气。 蒸咯，以后禁止炒餸。 哇，炒出来真的好好吃喎、啊、嗰兜嘢。 禁止烧嘢食咯，禁止炒餸。全部蒸同埋炖炖咁样咯。 是冇可能㗎嘛，你冇办法去应对㗎呢样嘢，世界各地都冇办法应对㗎。除非你而家即係话係叫中国所有嘅工厂或者係所有嘅所有工厂汽车全部停止运作咁样。咁其实係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值得做的， 唔系佢之前阅兵嗰阵咪做过咯，佢之前阅兵嗰阵咪禁咗啲工厂啊，同埋啲汽车唔可以行啊嘛，禁咗几个礼拜之后，咪有个阅兵蓝，成个天系蓝色噶嘛，你睇到？ 系啊， 阅兵嘅时候啲飞机经过，咁你咪可以睇到好靓咁样。 咁所以呢一件事，我意思系讲俾美国啊，同埋呢个西方世界听，喂，其实值得出兵打佢啦。如果唔系，喂，你呢件事最终。是影响到整个文明的社会，因为其实啲人是真的会走的、哦、即是你可能你而家 我真的不肯去北京度做嘢咯， 唔系你而家佢哋未谂通啫嘛，佢哋未谂通啫嘛，因为佢觉得嗰件事都是一个时期性，因为北京有沙尘暴啦，北京附近有沙漠化的情况出现啦，咁样咁。会佢哋会依然系会觉得就系话啊呢个一个周期嘅咁样，但系嗰个周期会越嚟越密噶嘛，由呢个咁样嘅沙尘暴嘅周期，或者初头叫雾霾嘅周期，我哋而家叫毒雾嘅周期，慢慢嗰件事就唔再系毒雾嘅周期啦，慢慢嗰个系变咗系好天嘅周期啦嘛，即系变咗一年之中可能你得几日系好天，咁大家 當 然不是幾日，是幾個時段啊，好似廣州咁樣咧，佢係又有啲市民睇到啲相咧，影咗啲相，佢中午嘅時分都仲係藍天嘅，但去到下晝三點嘅時候咧，就已經變咗做成個灰色嘅天空咁樣咯。即係你一日有幾個鐘可能會有好天咯。 唔係，但係嗰啲嘢會停留喺你成個空氣嘅環境入邊，佢唔會走噶嘛，佢會累積喺度噶嘛。咁嗰個時段只會越嚟越少嘅啫嘛，慢慢就會發展成為整日都係整日都係咁嘅天㗎啦嘛。咁啲人係會出圖嘅喎，咁我覺得另一次嘅藍圖嘅大遷移係會發生嘅， 就因為冇埋咁、 啊 但係可以去咗邊啫？你廣州都有，咁遲早香港都會有喎。 咪圖嚟， 你去到邊咧？ 咪風之谷咁樣咯。逃离中国咯，嗰件事系风之谷咁样噶啦，系要逃离中国。如果唔系，你点样生存啫？点样生存啫？即系等于我上次讲呢个毒雾嘅情况，我都讲啦。你有咩办法啫？你千刀啦，你有乜办法啫？你冇办法噶。你如果唔做好呢一个咁样嘅监管咁样，而且嗰个监管已经唔系即系唔系我哋一般讲紧嗰啲咁样嘅环保问题，唔系讲紧嗰啲遥远嘅工厂讲紧碳排放嗰个问题，而系你根本冇办法生活落去。你而家系要即刻。你而家即刻就要 shut down 50% 嘅厂㗎啦，最基本㗎啦、如果唔係嘅话根本就冇办法存活啦。咁但係会唔会咁做呢？又当然唔会咁做啦。咁但係你唔咁样做，佢事实上啲人係会死㗎嘛。我亦都相信係会有人死咗㗎喇喎，其实。正常嚟讲，你谂下架车， 但佢唔会公布嗰个原因系因为空气污染。 佢话你撞车咯，咁但系撞车正常噶，你能见度系零噶嘛？你能见度系零，梗系撞车啦。佢会衍生无数咁多嘅问题噶，佢会衍生无数咁多嘅问题噶。同埋系如果系譬如无端端又讲下啲政治嗰啲嘢，喂，其实你而家喺北京啊，有革命軍你都捉佢唔到啦， 係睇都睇唔到咁就， 睇 下車入城都睇唔到， 係啊，又發生咩事咯？起義係此其時啊，係嘛？即係如果係要 全部戴曬嗰啲熱能感測鏡嗰啲咧， 係啊係啊，咁戴嗰啲嘢又係壞噶嘛，都係假噶嘛，嗰啲攞出嚟用嗰陣，同呢個咁樣嘅，同嗰啲滿清嘅時候嗰啲咁樣嘅軍隊一樣噶嘛，攞呢啲器材出嚟又發現係壞噶嘛，假噶嘛咁樣，咁所以是肯，我觉得肯呢件事俾心理准备大家啦，是譬如可能嗱嚟紧就农历新年啦，农历新年可能就会好啲啦，咁样 有钱嗰啲咪移民咯， 吓、但即系农历新年可能会好啲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啲工厂 就会生 放假啦， 放假。 咁但系我想讲呢件事系一定会出现喺香港嘅，我够胆咁讲。咁香港人系要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心理准备系咩咧？咁样 准备逃离啊？ 其实。即系我哋好主张身土不移啊咁样，咁但系当 啲泥土都嗡到埋气啊， 当啲泥土变坏嘅时候，点算？ 泥土喺空气中飞扬嘅时候，咁我都唔够胆叫你唔好走的， 真系身土不移啊！到时真系， 唔系你只能够走噶。 唔系而家应该 invest 嗰啲加拿大空气嗰啲罐头卖翻嚟中国。 黐线啦！你自己再自己整就得啦，使乜 invest 啊？屌你老尾！我哋即系 自己整，整个加拿大 label 落去。 唔系走又梗噶啦，唔系你我哋咪整嗰啲，我哋咪整嗰啲，我哋咪自己整，我哋咪自己整嗰啲咩随身空气净化机咯。咪屌你揾个，你揾个嗰啲，你 咪揾个 USB 啫嘛，调个 USB 好似 USB 咁嘅嗰嚿嘢。 总之你整嚿嘢，有少少有整个风扇仔喺度，有啲声滴滴咁样，跟住然之后话佢系随身空气净化机，跟住我哋上网拍啲片，整少少动画，讲乜捻嘢， 即系有啲箭嘴可以拨走啲空气咁样。 系啊，啲箭嘴指嚟指去，点样呢度又有嚿嘢指翻个鼻，嗰度有鼻指翻落去呢度咁样，咁样点样对，咁样对，即系制造对。流层啊，或者我哋改个名咯，咩个人氧气层啊，嗰啲咁样，咁咪得咯，咁样，咁或者系即系，又或者系整啲，即系再平啲咧，就整啲净化贴咁样，整块胶布 贴喺呢度， 整块胶布贴喺个鼻，贴喺鼻梁， 贴喺鼻梁上边 ，咁跟住你又整啲动画，整个箭嘴嗰啲咁样， 跟住啲箭嘴会排走啲空气咁样， 系啦，咁你咪。首先賺咗一筆咁嘅錢先，首先賺咗一筆錢， 跟住夠錢走噶啦。 唔係實買啲人，我夠膽講實買，一定買。 因為大空氣都買，點解唔買？ 唔係因為你去到絕望嘅時候，你有乜計啫？因為其實呢件事係絕望㗎。 冇計㗎喎、你空氣有咩計呀，佢吹到嚟你冇任何辦法可以做㗎喎，咁樣。咁當然香港比較好啲嘅地方就係你沿海啦、你沿海有啲海風吹返上嚟啦，咁但係季節性啦呢件事咁樣。咁、但係嗰件事最後係絕望，因為你冇嘢可以阻擋到佢，冇任何嘅除非你真係好似風之谷咁樣整幾個巨大嗰啲咁嘅風車喺度整喺邊境嗰度，河套區整呢啲嘢咯，屌你老味！河套區嗰度而家研發，咁你咪喺落馬洲嗰度整一大辣嘅咁樣嘅巨型嘅風扇， 荷蘭咁樣， 係啦， 風車咁， 係啦，整啲巨型嘅風車急速轉動嘅咁樣吹，對撚住佢係咁吹咁樣嘅，咁你就可能會幫助到少少，咁但係都好困難㗎啦咁樣，因為嗰啲嘢，喂，嗰啲會衍生好多嘢㗎嘛，咁會飄到幾高啊？會唔會成為雨啊？會唔會有酸雨啊？嗰啲咁樣好多嘢會發生㗎嘛，咁所以就我覺得大家就做定心理準備。 如果你睇翻香港咧，佢嗰個唔同地區嗰個空氣污染指數咧，其實近年咧都係元朗、屯門嗰啲比較嚴重啊。 梗係啦， 即係你諗住嗰啲新界地方諗住空氣好啲，梗係絕對唔係，反而香港島嗰啲反而真 係 好啲。 唉，真係陰公啊！屌你老尾！所以唯一嘅建議就係咩咧？就係、做好心理準備。做好心理準備係咩？就係研發定嗰啲呃鳩人嗰啲空氣淨化產品，賺最後一筆錢就逃出香港，冇嘅唯有係咁樣。即係我都俾唔到第二個建議，最心肚不義嘅人都唯有俾個咁嘅建議你，係咪？即係大家思考一下啦，開始 kickstart 啦，屌你老尾！好，休息一陣，翻嚟繼續。